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能量音乐 ，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广东人家盖了新房，彩色电视，摩托冰箱。 来自中国潮音节目蒋亮和张嘎怂一起合作的《凤阳花鼓》，这个节目值得一看，各种组合千变万化，意想不到，人声和电音、中国特色乐器等等结合，新花样层出不穷，从视觉观感和听觉体验上都有创想，应该是今年最出众的一档音综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值班 DJ 董鹏，周末还是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我这20多年采访过好多音乐人，其实音乐人吧很简单，理想目标无非就是自己创作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。听起来是个朴素的愿望，但实现起来有多难呢？您没有流量，客户端不给推荐，粉丝量太少上不了综艺，名气太小只能拼盘 live， 还订不到场地，转评赞等数据太低，意味着没有任何机会。所以如何向大家推荐自己呢？你学学陈乐基。 听歌的各位朋友，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听说 说过我的名字。现在既然我认真的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歌手，已经发过几张专辑。那一年比赛结束后，陈乐基，我用我的杀手锏，我要大声地说，我是绝不服输的白羊座。就算没有人会关心我在唱什么，我不是只会唱月半小夜曲的那个我。人的眼中，我是只会飙高音的那个非著名的 rocker。 OK fine， 没错，那个人就是我，我是有点倔强的男歌手，喜欢赛车场的加速度，也喜欢牛仔一般永久。成了机，我有我的必修课，我要大声地说加油，绝不认命也不低头。就算没有人会关心我在唱什么，总有一天我会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歌。 我想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歌，我是陈乐基，有支乐队叫杀手锏，已经出版了七张专辑。我不是只会飙高音的 rocker， 绝不服输的白羊座，这也是一种类型题材的创作，把自己的名字写进歌里，通过单曲的方式介绍自己，不但歌不可能有重名，而且足够能让人引起注意。陈楚生最近也发表了一首新歌，听完很让人难忘，所以写歌抓点真的很重要。他以自嘲为引子，有天晚上打了个车，司机正在播放的歌曲是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，这位身体发福姓谢的司机说，这人出了一首歌就从此消失不见了。 昨天夜里又喝大了，也不知是吐了还是没吐，反正我从朋友那里打车回来，一辆黑色的本田，司机姓谢，身体发福，刚上车就听见车内播放音乐，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，他说这人出了一首歌就从此消失不见。嘿嘿，我从来就很诚恳，哎哎，又多了一道伤痕。 出门后分别，好笑的爱吃鬼点，左右再出门后分别。 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Here is Power Music。 来自王胜男的《超级热岛效》。你看现在的流行音乐都有个特点，作品的时长越来越短，之前五六分钟的歌现在就连四五分钟的歌都很少见了，大约也就三分钟左右的时间长度。一是因为网络时代的听众习惯，碎片时间也很拥挤，太有篇幅感的作品不可能听完，也有很多人包括我差不多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切歌了。另外可能年轻一代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更加简单与直接了，写作与出品单曲的速度更快了，再就是适应音频客户端的传播，有些反馈数据的综合考量决定了作品的长度等等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最近时期的华语新音乐。这一节听到的是王胜男，他最近出版了一张 EP， 名字叫30。你点开专辑介绍，只有一句话，什么也不想说，开心就好。 据我推测和了解，这张三十说的是他的年龄，有点纪念的意思，也有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标记。非常简单的一首歌，人生采样还致敬了姜文的电影《有话好好说》。刚才我们说过，目前音频客户端传播的时期，原创音乐人都是一首单曲一首单曲的发布，将一整张专辑一下就上架的少之又少。等到几首单曲全发表完了，再集合起来，以专辑或 EP 的方式呈现。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王胜男的《三十》这张 EP 里的歌，是最近不同时间先后发布的。来听这首，这是一首释怀的歌，讲的就是他临近三十岁对自己说的话。想了想为什么写这首歌，因为这十几年为音乐付出了很多，也曾迷茫，也曾怀疑过，接近三十岁有些话想说，努力不一定有结果，幸运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。 如果十年之后没有了我也很开心，总留下许多，尤其是这些年写过的歌，他们是真的证明我活过。不开心也不难过，有道光指引着我，简单是一种快乐，复杂是黑夜的刺客。这是一首释怀的歌，谁还记得谁最后一刻？这是一首释怀的歌，我把自己藏进了寂寞，

潮汐而已。 综艺节目《明日之子》中被发现的蒋仙贵带来的珍妮的潮汐，00后的创作人，在节目中提到00后已经不新鲜了，毕竟我们已经播过很多05后们创作的作品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周末我们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刚才提到蒋仙贵出自《明日之子》这档综艺，属于迅速被大家认知的音乐人，是节目中的幸运儿，被综艺节目导演发现能在一时间在节目中获取大量粉丝，是个爆红的通道，这机会来之不易。但你想，一年几十档综艺能推出多少新艺人呢？不想短暂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然后迅速被忘却，作为音乐人就得持续不断的对外输出作品，这时候真正的考验才来临了。这张叫做《争取》的创作合集是8位成员在72小时创作营中完成的作品。《争取》是给出的创作主题和方向，为什么不开心是李天姿的作品。 我明明吃了一顿火锅和其他的好多，把所有作业都做了，可是也全都过了，室友们没在照应，我全都被我说服了，我的战车刚好停着。为什么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我明明变漂亮了，有更多人夸我，我终于开始唱歌，肉眼可见的精神正式起诉说。把心情锁，地球一切都好起来了。为什么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还是不开心？

whisky，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，我们紧紧拥抱，转来转去，在风里，你依然的孩子气。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，我们紧紧拥抱，转来转去，在风里，如此爱到底。 这首《孩子气》是收在万芳1997年专辑《左手》里，过了20多年听，那个熟悉的段落依旧让人很有感觉。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，我们紧紧拥抱，转来转去，在风中，你迷人的孩子气。华语黄金时代那么多经典作品，至今还是令人叹服。今天听到的 Live 是万芳2018年演唱会的实况，上个月出版，时间仍然继续在走。总共有35首歌，您有时间可以听下来，有很多的大金曲。 春天是什么样子？是缤纷的彩，希望的眼睛。看我们的脸上，随着有轻微的牵动。夏天是什么样子？炙热燃烧，红色的眼睛，看世间每 有多长时间没去现场看演唱会了？我好像有2年了，所以特意经常在节目中给你安排播些 live， 联想一下现场的氛围，我们感受一下投入其中的样子。这是董鹏主持的《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》，今天先跟您说再见了。最后是万芳的《我们不是都永远那么勇敢》，明天是我们新一期《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》的揭榜节目，欢迎您也在同一时间准时收听。 你总是在快乐的时候害怕不快乐，在19岁的时候担心20岁就老的，你害怕你比较爱他，想说话却没有朋友，孤单人匆忙走过，你喜欢被赞美却只记得被批评，你羡慕别人却忘了自己，伤心眼泪用微笑擦着，我们不是永远都那么勇敢，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强壮，心离开的时候很难过，亲爱的19岁的时候担心20岁就老了，怕有天年华老去，想坚强却突然伤心，眼泪 很久， 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强壮，爱情离开的时候会难过，亲爱的我也曾经这样，不是 我同学 的时候 小世界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，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，微微从不停歇，微微就是秋天。